听到这首歌曲呢，可能会想到你看过的那部电影吧，《天下无贼》。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根据一首民歌来改编的，这首民歌叫做崖畔上开花，它是一首陕北的信天游改编的歌曲。刘若英的演绎呢，现在记得的就是来自于那部电影当中非常美的一个景色，那样的一个画面。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里。今天呢是2017年2月20号，又到了周一了，而且呢看看这个月的时间其实挺短暂的啊，在有一个星期再加两天的时间，二月份就要过去了。听歌的时候呢，依然是欢迎大家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有什么想说的、要说的、推荐的歌曲都可以来告诉我。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华晨宇呢，之前是在音乐节目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特别有音乐才华的那一面，对于歌曲的改编能力也是非常的强。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华晨宇带来这首《横冲直撞》。 17岁夏天，阳光炽烈，至今燃烧着你的双肩，忍住泪水的某个冬夜，时常又模糊你的双眼，只身穿越那场暴风雪，小少年，你横冲直撞，直到最远方，你呐喊着在人海中浴火怒放，回家之下谁闯荡。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Around for hours in the pouring rain. I never thought I'd get used to this pain. My feet are hurting, but inside I'm calm and clear. Oh, how I want you to be near. This part of town reminds me of sunny afternoons.My favorite Tin Pan Alley tunes. Your eyes so shining, the sunlight on your skin. Imagine how grand it could have been. It could have been more than a sail of flame. I would have bought you flowers, anything. But you just called me up and called things off. It's not my interpretation of love.Interpretation of love. Interpretation of love. Friends all told me that you're not the one for me, but I fell in love so foolishly. My heart kept skipping when we used to kiss. I never knew this could exist.This part of town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you and me. Those summer nights in 93. Your morning kisses just lingered on my lips. Imagine how grand it could have been. It could have been more than a sail of flame. I would have bought you flowers, anything, but you just called me up.All things are, it's not my interpretation of love. Interpretation of love. Interpretation of love. Interpretation of love. I don't believe in fairy tales or romance novels, dear. But all those things I used to say were honest and sincere.So let's bring out the gospel choir and cue the violins, 'cause that's how grand it could have been. It could have been more than a sail of flame. I would have bought you flowers, anything, but you just called me up and called things off. So it's not my interpretation of love. 说到了爵士男伶呢，可能我们会想到的应该就是 Michael Bublé。不过说 Bublé 他象征的是优雅的绅士。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位来自于荷兰的爵士男生 Winter Hamel， 他应该算得上是阳光的大男孩。看照片呢，其实跟他的声音还是挺违和的。那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流行爵士让人觉得是耳目一新，而且呢还红到了其他的国家。他的音乐就像刚刚那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有点简约也纯净，当然听起来是非常的温暖了。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要接着为你送出好歌，来自于 Pink Martini。 ¿Qué pasó, Yolanda? bonitas, Yolanda. Tus ojos me miraron, tus labios me besaron, con ese como ardiente, ardiente de mujer. La luz de tu mirada y el fuego de tus labios gritaron. 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一点般的陷阱，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你的衣裳破旧，而歌声却温柔，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夜头还要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波。 不休，把心字放入梦。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对天上的他动过情，耳边多太远太轻，辗转只好各安天命。我未入过繁华之境，未听过喧嚣的声音，未见过太多生灵，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那样沉重有多么安静。你的衣裳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景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整一周。你任太阳回首，也同海浪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洪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字放入眸。你的指尖轻柔，抚摸过我所有风浪冲撞出的丑陋窗口。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曾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足够撑起海底那座城楼，而在你到来之后，它显得如此清瘦。我想给你能奔跑的岸头，让你如同我。 这是一首翻唱，翻唱自《我们都被忘了》，这版呢是周深带来的《化身孤岛的鲸》。那歌曲讲述的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它的频率呢只有50到52赫兹，没有同伴在同一个频率，所以呢它没有听到过回应。从被发现被追踪12年之间呢，声音的主人每天旅行大概47千米，没有人知道它旅行的目的，不留恋某处，不长期驻足。这首歌就是这只鲸的孤独的故事。观看这个封面呢，就觉得它一定是很有故事的一首歌。再来听听下面这首有故事的歌吧。不过他现在已经收获了自己的幸福，而且呢也跟自己的歌迷分享了这份幸福，他就是林宥嘉。 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挣扎里也之类的等等。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的？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

多少百转千回，你怎么能够明了？最怕有人问现在过得好不好，无声无息无处可逃，相逢无依又无靠。传奇也好，神话也好，不足以说明我们初见的一秒。当爱回头对我嘲笑，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谁能够抵挡时间无尽的浪潮？你给的爱不多也不少，足够让我一生煎熬，刚好够我想你到老。 林志炫的一首新歌《你永远不知道》，带着这首新歌呢，他回到了歌手的舞台上。这里是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2月20号星期一，今天的北京呢有一些阴冷啊，相对于昨天那个气温升高，还是应该把那些厚重的衣服拿出来，不要太着急把那些什么羽绒服之类的收起来啊。刚刚说到这首歌曲呢，也看到林志炫他自己在微博当中呢说了为什么要选择这首《你永远不知道》当成是第一首歌。那外界对他的首演有非常高的期待，很多人都会问了，说那你要出什么大招呢？他就用这首歌来回答，歌名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那这一季又准备了哪些歌单，他依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你永远不知道的答案来告诉别人。那这首歌曲呢，其实讲述的，如果刚刚仔细听的话，讲述的就是有缘无分的关于爱情的故事。那很多的男男女女在爱情的路上呢，总有过去，总有无奈，总有遗憾，也总有想念。那当忘不了的那个人在某一个时刻浮上心头的时候，那种不得不咽下去的酸楚，那林志炫就想替这一些有缘无分的情人来唱出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的走心，而且呢有那种跨界跟古典流行相结合的这样的方式，所以可能你真的会读懂的话，还是要些时间吧。 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全部幸福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 那位朋友在微信当中，他是果子，他说我唱的最好的恐怕就是这首《开始懂了》，这么一说很吊人胃口啊，也特别想听听这位朋友究竟唱歌怎么样。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是范佩西，他说有些东西的失去会让你难过，可是你不能一直留在原地去惋惜，你还是要带着这份遗憾向前走，已经失去的东西回不来也带不走，但至少曾经拥有过。孙燕姿呢，应该算得上是一代人在中学时期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情感寄托了，总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到自己当下的那份心情。当然现在在听到的时候呢，依然会有很多的回忆了。那下面出场的这一位应该会有更多的共鸣。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清风里转，在飘着香的弦往上转，在沉默里转，在孤独里转，在结着冰的湖面上转，在欢笑里转，在泪水里转，在燃烧着的生命里转，在洁白里转，在血红里转，在你已衰老的容颜里转。如果我可以停下来，我想把眼睛睁开，看着你怎么离开。可是我不能停下来，也无法为你喝彩，请你把双手松开。 不同于李健那一版的陀螺，万晓利的这一版呢，一直伴随着这种田园的声音，还有敲响陀螺的那样的声音，还挺清脆的。啊，不过呢，这首歌曲就是万晓利来写词、写曲、来编曲的，出自于他的专辑《这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不过，想更多的朋友应该是通过在歌手上面李健的演绎来了解到了这首歌。那李健除了演绎过很多的歌曲，像是刚刚那首陀螺之外呢，最近的一个版本他唱了一首草原之夜，让这首草原的歌曲呢变得文艺了许多。 草原上只留下我的情意吟唱，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转眼间春风吹过多年，我的姑娘陪伴我 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带来这首《草原之夜》。最后要送上的是刘惜君的一首《光》，也希望大家今天过得愉快，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听歌吧。 看不到他们说背面的光，会不会只是一种想象？难道是我还不够相信天堂，所以不配希望？安慰再多还是要独自品尝，感动禁止任何人认养。 只能学会黑暗中变得更坚强，没有其他偏方。原来自己转动才能够找到光，太阳一直都在那地方，黑夜那么漫长是为了更渴望迎接清晨的 北京时间21:00。